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i listeners,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 and this is Julia. Hello everyone. 对了，欢迎大家继续和 Scott 与我一起来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 在上一个单元呢，我们了解了有关一日三餐的表达法，而且呢，学习了很多食品的名称，您还记得吗？衣食住行是分不开的，我们学习了食，那么就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与住有关的一些表达法吧，一起走进单词典籍。 New words for today. Suburb, suburb, address, address, avenue, avenue, own, own, modern, modern, several, several, store,store, supermarket, supermarket, housework, housework, clean, clean, wash, wash. 通常在我们说到住在哪哪哪的时候啊，我们都要说，比如说我们是住在市区呢，还是住在郊区？那么郊区是 suburb.S-U-B-U-R-B, suburb, suburb. 好，我们在告诉其他人我们住在哪儿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地址。地址这个词呢，就是 address, A-D-D-R-E-S-S, address, address.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记得啊，比如在我们的地址簿上啊，都会有这样几栏，比如说 TEL, 那么这指的是 telephone, 也就是电话号码啊，还有 fax, F-A-X, 指的是什么呢？对了，传真。另外呢，还有 address 一栏，有的时候呢就简写成 ADD, 这个呢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address, 地址的意思。好，在告诉别人我们的地址的时候啊，当然要说我住在什么什么大街，什么什么大道。那么这个大道就是 avenue, A-V-E-N-U-E, avenue, avenue. 那么在说到房子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问说这个房子是不是属于你的呢？你是不是拥有这套住房呢？还是租的呢？那么说到拥有，我们就要用一个动词 own.O-W-N, own, own. 非常有意思， own 这个字啊，还可以用作形容词，表示自己的，比如说这是我自己的房子， it's my own house. 所以 O-W-N, own, 既可以做动词，意思是拥有，还可以做什么呢？还可以做形容词，表示自己的，比如说我自己的房子就是 my own house, 我自己的车呢 my own car。 接下来我们还要问说你住的这个房子是像北京四合院这样的呢，还是一种现代化的建筑呢？那么这个现代化的就要说 modern, M-O-D-E-R-N, modern, modern。 那么除了了解这个房子的位置，那么它坐落在哪哪哪，我们有的时候还要问啊，说这个房子周围有没有商店呀、啊、是不是购物也很方便呢？那么这个商店就是 store, S-T-O-R-E, store, store。您的回答可以是啊，周围确实有几个商店，这个几个我们可以说 several, S-E-V-E-R-A-L, several, several, 几个的意思。除了商店，我们住的周围呢可能还有超级市场，超市 supermarket, S-U-P-E-R-M-A-R-K-E-T, supermarket,supermarket, 大家可以分开来记这个词。super 有超级的意思，比如说 superman 就是超人啊。那么 market 是市场， supermarket 超级市场是由两个词合成构成的 supermarket。那么说完了我们住在哪儿，周围的环境怎么怎么样，我们可能还要了解一些家里的事情，比如说咱们家的这个家务是谁来做呀，家务活 housework, H-O-U-S-E-W-O-R-K, housework, housework。那么家务活无非是洗洗涮涮啊这些事物，那么打扫擦洗我们可以说 cleanC-L-E-A-N, clean, clean. 我们说洗什么什么东西还可以用 wash, W-A-S-H, wash, wash, 也是洗的意思。好了，单词咱们就学到这儿，现在咱们一起去参观一座大房子吧。那么这是谁的房子呢？一起来听一听。 Text, Ken Cohen. The Dawsons. Whose house is this? It's the Dawsons' new house in the suburbs. The name of this suburb is Belmont. It's a little town near a big city. The Dawsons' new address is 91 Lake Avenue. Yes, there are two small lakes in Belmont, and they live near one of them. They own their own home now. It's new and modern.And they like it very much. There are several stores and a supermarket near the house. Mrs. Dawson is usually busy because she does her own housework. She gets the meals, she cleans the house, and she washes the clothes. Her daughter helps her a little every day. Mr. Dawson sometimes helps his wife too.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课文的题目 The Dawsons, D-A-W-S-O-N, Dawson 实际上啊是一个姓氏，也就是说这一家人呢他们姓 Dawson, 那么我们在姓氏后面加 S, 也就是变成姓氏的复数，前面呢再加上 the 这个定冠词 The Dawsons 就可以用来表示一家人了。The Dawsons 指的就是 Dawson 一家人。来到这个房子，我们就要先问说 Whose house is this? 这个房子是谁的呢？ It's the Dawsons' new house in the suburbs. 回答是，对了，说这个房子啊是 Dawson 他们家在郊区的一所新房子。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用 Dawson's在 S 后面还加了一个小的撇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谁谁谁的，也就是说这个新房子呢是 Dawson 家的。It's the Dawson's new house in the suburbs. 请朋友们注意这个说法，在郊区我们的介词呢要用 in the suburbs. 您的 house 是不是也是 in the suburbs 呢？好了，那么看看 Dawson 一家他们住在哪个郊区呢？The name of this suburb is Belmont. 原来他们住的这个区啊叫 Belmont 区。The name of this suburb 就是这个区的名字的意思。那么它是一个大的镇子还是一个小镇子呢？ It's a little town near a big city. 啊、哦、原来是一个大城市边上的这么一个小城。It's a little town near a big city. near 的说法我们已经都学过了。 The Dawson's new address is 91 Lake Avenue. 在这里啊，出现了我们今天新学的生词，就是 address。The Dawson's new address, 也就是 Dawson 他们家的新的地址是什么呢? is 91 Lake Avenue. Lake, 我们学过了，是湖的意思。那么 Lake 在这儿呢，我们大写了它的手写字母，也就是把它呢作为一个街道的名称， Lake Avenue 放在一起，就是 Lake 街， Lake 大道的意思。那么请朋友们注意，在英语里啊，我们在这个说地址的时候，一定要先说门牌号码，然后是大街的名字，然后呢再是城市的名字，再是国家的名字。这个跟我们中国的习惯呢是正相反的，我们中国是从大到小，而在英语里呢，这个地址要从小到大，也就是门牌加大街的名称加区加城市加国家。好了，一起再来看一看这个 Belmont 区到底怎么样。Yes, there are two small lakes in Belmont, and they live near one of them. 嗯，真的是环境很好啊，因为 Belmont 在这个区里面呢， there are two small lakes, 有两个小的湖。And they live near one of them, 他们呢住在其中的一个湖边。They own their own home now.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说法 They own their own home now 就是说他们拥有他们现在自己住的这个房子了怎么样非常有意思吧一个句里面有两个 own They own their own home now It's new and modern and they like it very much 为什么他们非常高兴呢为什么他们非常喜欢这个新房子呢因为它非常的新而且呢非常的现代化They like it very much. There are several stores and a supermarket near the house. 而且呢，在他们房子的周围还有什么呀 ？Several stores. 今天我们刚刚学过的。对了，还有几个商店 and a supermarket， 还有一个超市。好，再来看看 the Dawsons， 也就是 Dawson 一家他们的生活。Mrs. Dawson is usually busy because she does her own housework.多森太太呢经常非常忙为什么呢 because 这是我们新学的一个词啊我们可以在 because 后面加一个从句来表示因为什么什么 because she does her own housework 也就是因为呢她自己做家务所以她非常的忙再来看看她都做一些什么家务 she gets the meals she cleans the house and she washes the clothes这里有三个词组朋友们要记一个是 gets the meal 那么在这里呢它的意思就是啊做饭 and clean the house 打扫房间 wash the clothes 还有洗衣服我们用 she 做主语就要说 she gets the meals she cleans the house and she washes the clothes her daughter helps her a little every day她的女儿呢每天帮助她做一点点事情 a little 做一点点事情的意思 helps her a little Mr. Dawson sometimes helps his wife too 原来 Dawson 先生呢有空的时候啊也是来帮他太太一下好了这就是 Dawson 的一家那么现在呢我就要问朋友们一些问题你准备好了吗请大家按照课文来回答 Number 1Where is the Dawson's new house? Number 2.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suburb? Number 3. Where is Belmont? Number 4. What's their new address? Number 5. Is the avenue near a lake?Number 6. How is the house? Number 7. Is this their own house? Number 8. Do they like the house? Number 9. Are there any stores near the house?好了，现在呢，请朋友们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来练习一下这些问答。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ere is the Dawson's new house? It's in the suburbs. What's the name of the suburb? It's Belmont. Where is Belmont? It's near a big city.What's their new address? It's 91 Lake Avenue. How is the house? It's new and modern. Do they like the house? Yes, they like it very much.Where is the Dawson's new house? It's in the suburbs. What's the name of the suburb? It's Belmont. Where is Belmont? It's near a big city. What's their new address? It's 91 Lake Avenue. How is the house? It's new and modern. Do they like the house? Yes.They like it very much.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的朋友 Lily 搬进了新房子，他们聊起了新的房子。 Where is your new house? It's in the suburbs.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suburb? It's Mentogo suburb. What's your new address? It's 19 Kangjuang Avenue. Is the avenue near a lake? Oh, yes, it is. There is a lake near it. How is the house? Oh, it's new and modern. Are there any stores near the house? Yes, there are several small stores and a supermarket near it. Sounds really nice. 现在又到了考考你的时间了。 Now, you have a go. 我想请朋友们回答一些问题，请大家按照自己的真实情况来回答。Number one, where is your house? Number two, what's the name of the suburb? Number three, what's your address? Number four, how is the house? Number five, is it your own house?Number six, are there any stores near the house? 好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下面让我们走进作业这个环节。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想请朋友们把自己家里周围的环境给我们描述一下，比如有没有商店呀？啊，自己家里的地址是什么样的呀？如果朋友们不想告诉我们您的真实地址呢，大家可以试着编一个地址，但是一定要注意英文的方式，要先写门牌号，再写大街，最后写区。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该跟您说再见了。不过我想这次您和 Scott 与我一起学会了不少东西吧。好了，必须要说再见了。 好了，再见。 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Pub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 Alan 一起开始我们第16课的学习和讨论。Hi, Alan. Hi, Ginger. How are you? Good. And welcome, listener.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Well, it's a very interesting topic today, Ginger. Yes, I hope you know this person, Madame Curie.OK, 我们说今天的课文很好，但是我们在学课文之前先看一下单词。 New words, new page. 我们从夫人这个词开始。 Madam. Madam. It sounds French, right? Yes. Madam, 这是英语。法国人怎么读呢？ Madame. Madame, that's French. 我们看第二个词，雷。 Radium. Radium. Radium. 我们知道这是和原子弹相关的。第三个。 Was killed. Was killed. 丧生了。Was killed. Kill, K-I-L-L. Was killed. 被夺去了生命。下面一个。 Accident. Accident. 车祸事故。Accident. 我们说 the traffic accident.就是交通事故 traffic accident 或者叫做 car accident 车祸 car accident 如果没有上下文光用 accident 本身并不意味着是车祸而是什么呢是事故意外发生的事故如果有上下文再有比如前面再或者再有那个形容词 car accident traffic accident 才是交通事故或者说车祸下面 Discover. Discover. 发现 Discover. 这是一个动词。元素 Element. Element. Element. 这是现在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个词。Element. 什么样的元素、有化学的有物理的元素。在日常的对话中元素这个词都经常提到就是 Element. 我们再看看和雷差不多一起发现的另外一个物质 Polonium Polonium Polonium 这也是、居里夫人在自己的研究室里边发现的两个元素中的一个物理学 Physics Physics 听着名很大是物理学其实呢我们在学校的课程中比如说物理课 We have subject say all those subjectscourses at high school and physics is one of those in science, right? Yes, I really enjoyed learning about physics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o interesting to see howforces in the world act and react with each other and also learning about gravity, of course. Right. 我们说物理学Physics 在中学的课程中课表中也出现如果你在一个英语国家你会有一个 physics 的课这里边就是我们所说的物理课安兰想起他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他对物理课都很感兴趣因为他在研究世界我们的物质世界中各种元素的相互排斥和吸引和互相作用同时当然也包括他最感兴趣的那个引力作用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词 Poland Poland 波兰的国家名叫 Poland我们看这个词就想起上面那个 Polonium 因为居里夫人是她是波兰人所以呢她为了纪念她的祖国她离开波兰以后在海外做研究她把她发现的这个新元素就称为 Polonium 为什么呢因为 PO 和 Poland 波兰的前面两个字母是完全相似的用于纪念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下面一个单词 Storeroom. Storeroom. 储藏室库房 Store 是存放的意思 Room 空间房间我们有时候说 Department store 我们现在百货商店 department store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库房的一种商店，我们有时叫做百货商店。 storeroom 在这里就是储藏室或者叫做储藏间。 sad 我们已经啊多次用到这个词了，悲伤的、凄凉的、让人伤感的 sad。 它的反义词呢 happy 高兴的、幸福的、愉快的。下面一个 go on 我说下面一个Alan 就让我 go on， 其实什么呢，就是继续下去 go on。 我们口语中常用这个词，比如别人正在说话，说着话停下来看你一眼，你就说 go on or just go on， 他就继续说下去，这是口头中说什么呢，说继续下去的意思 go on。 Madam or Madam Radium was killed accidentDiscover element polonium physics Poland storeroom sad go on. Thank you, Alan.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大家好，请大家先跟我一起写下字母组合A I R， 写好了吗 ？A I R 这几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发 air。对了，发 air。比如说 hair， fair hair， stair， go up and down the stairs。Fair, a fair price. Chair, armchair. 怎么样？今天的字母组合不难吧？它们是 A, I, R， 而它们在一起的时候发 air， 这个规律挺好记的，对吧？那么，请大家在一起核对一下，你写的单词是不是正确呢？Hair, stair, fair, chair. 怎么样？你写对了吗？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这个你。 咨询电话6515-9223 6515-0033转3618。 And look at the text. MadamCurie.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我们都知道居里夫人已经成为习惯的称呼了。我们看看这里的英语称呼也是